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电信盈科将户外工程维修保养和其他技术维修等五个工种外判，受影响的员工可以自雇成立公司承投电盈的服务。发言人说，估计适合参与这个方案的员工大约有1000多人，但强调这个并非上限目标。从事机流线路工程的电盈职工总会主席郑俊文说，方案未提及会否补偿给离职后自组公司的员工，而3年合约保证未必能够确保员工自组的公司有足够工作量，所以初步认为不太吸引。电盈联商会的代表认为，如果公司能够提供类似较早前的离职补偿，将有助吸引员工自组公司。马湾对开晚上发生撞船意外，无人受伤。事发喺晚上接近11点，一艘拖船拖住一艘等船航行，等船撞向一列石牌，船身入水。在台北，陈水扁总统强调，军队要为台湾的生存发展而战，为百姓安全福祉而战，边个要侵犯台澎金马，边个就是敌人，这一点绝不能有任何的模糊和怀疑。陈水扁在93军人节发表电视谈话，重申台湾的未来只有人民才有权利作最后的决定。他又说，对岸除了民工武逼，更全面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所以台湾不能有自我矮化、委曲求和的幻想。大陆海协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唐雪碧指出，两岸关系目前最重要的是结束敌对状态。他在三藩市演说时认为，两岸之间并没有必要打仗。唐雪碧说，目前大陆和台湾的防卫开支大体相当，但大陆的国民生产规模是台湾的几倍，台湾将更多的钱花在军事上，势必影响到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总理朱镕基在南非出席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期间，会见英国首相贝利亚。朱镕基说，中英建立外交关系30年以来，两国关系克服了很多困难和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推动中英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朱镕基又会见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讨论双边关系。再有北韩人企图闯入驻北京的外国大使馆，被公安拘捕。目击者说，10多名北韩人用木梯企图爬入厄瓜多尔驻华大使馆，被公安阻止，其中至少8个人被捕，另外4人负伤逃去。在现场的一名外国记者说，一名德国摄影记者被没收录影带。天气大致天晴，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32度左右，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中期的天气，天晴炎热，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Oh,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你听紧系 FM 94.8至96.9嘅 Radio Two。 九月开学， 喜怒哀乐。 陆 Sir 早晨， 小姐，你做咩迟到？ 唔知醒。 哇，咁你成个暑假几点钟起身㗎？ 12点半。 吓，咁你几耐冇听晨光第一线？ 成个暑假45日。 45日啊？嚟，啜啖先。嗯，乖啦吓，开学啦，以后呢听住晨光第一线一定唔会迟到㗎啦。 预备感觉黎万清晨，晨光第一线。 肠病毒可以引起手足口病、红眼症和其他病症，受影响的主要是儿童。病毒是经由粪便由口腔传入人体，或者接触病人的口沫鼻涕而传染到。为了防止病毒传播，病人应该留在家休息，避免去公共场所，包括泳池。预防肠病毒最重要加强个人卫生，在进食前、去完洗手间之后，又或者和 BB 换完尿片，都要彻底洗手，不要共用毛巾，要保持环境清洁。查询请电2833-0112。 多謝你27元啦。不過計埋你袋裡面想偷嗰件衫，你要俾埋你一生嘅前途我。 其實做每樣嘢都要付出代價，喺鋪頭買嘢要俾錢，偷嘢同樣要付出，付出嘅更可能係你一生嘅前途，真係唔值得。店鋪盜竊，代價沉重，前途盡送。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You said that I'm a因为无重状态的关系咧，我哋嘅 CD 咧亦都系进入咗呢个无重嘅状态， 好惊， 系真 咁又惊，会唔会有鬼啊？ 唔会。 好，咁我哋再现场试多一次先，睇下喺无重状态之下呢、這个 CD 会唔会回复正常？系好犀利， 系 无重状态嘅各位，对唔住，对唔住。好，咁我哋 受住暂时 咧，受月球影响冇错。 收埋佢先， 唔播呢个碟。 你使唔使抌咗佢落地啊？ 因为佢就想试下只碟会唔会反弹。 无重状态嘛，嗱、哦，我而家再试多次， 试多次 land 一次。 再抌， 我而家好悉心咁照顾佢，搵我件衫抹一抹之后，我再摆翻入呢个香港。 我相信佢一定系无重。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一个所谓嘅 CD 机啊，我哋再推呢个 fader， 准备落我哋喺无重状态。 喺香港嘅系咪要有？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咁样噶？ 应该唔会嘅，因为太空系讲唔到嘢，冇空气嘅。 啱 好啦，我哋放弃，放弃，放弃。好，我哋继续。 我真系精彩、啊。唔系，头先咧，阿豪仔有个 facts 咧，佢话其实美国美国好多人唔系睇住佢火箭升空。 系咯， 呢、這个睇到啊，火箭升空佢系得咗啊，喺度就登陆唔到月球。 系啊，冇错冇错。其实有两个讲法嘅，因为升空之后咧，其实佢系围绕地球嗰个轨道咧，系一路转紧嘅啫，佢就冇 land 到月球嘅。另一个 theory 就话佢升咗之后咧，其实嗰个太空舱同埋嗰个喷射机咧，其实 land 咗喺边咧 ？land 咗就系咧复活岛。点解会咧复活到呢？ 因为未有人去过， 唔系我就去，亦都嗰次嘅喺北京嘅一程咧，我就再求证到一样嘢嘅，因为传说咧喺复活岛咧，即系太平洋一个好南边一个岛啦，因为好多神秘嘅传说嗰度咧，就有一个超级好大好先进嘅机场，个机场跑道嘅地底系有三层嘅，系一个完全同个岛嘅嘢系唔合比例嘅一个机场啦。咁我當時就問嗰個太空人，我話咧，我知道有個講法嘅一個陰謀論嘅，就係話咧呢個機場同埋所有嘅配套設施咧，都係 NASA 美國太空總署負責興建嘅，同埋都係而家都係負責美國太空總署負責保養同埋管理嘅。我話呢件係咪真事？個太空人話係， 係 呢件係真事。成個復活島嘅機場嗰、那個係可以。因为咁讲，嗰、那个复活岛嘅机场点解要起喺嗰度，同埋点解要 NASA 管理呢？系因为佢哋随时系会俾任何类型嘅喷射机同埋穿梭机同埋太空船咧，系急降落去呢个复活岛。 因为佢最远离民居， 系啦，系冇人睇到， 冇人睇。 喂，但系嗰阵时1960几年咁嗰个复活岛嗰个机场就已经搞掂咗。 唔知，因为 其 实 佢要 好耐， 你其实系好易啫嘛。 系冇错。 嗱，佢摆三个太空人喺一个一模一样嘅机舱，但系喺摄影室里边嘅， 系 咁就模拟佢哋。跟住咧就外边系真系有一架着咗火、准备射上去，但系无人驾驶嘅。喂，嗰时佢哋已经有呢啲科技，唔通一上去就掹啲人上去咩先？系咪先？咁你？ 就睇住嗰個火箭升空，嗯、但係第二個鏡頭佢一剪佢嘅時候咧，就其實嗰三個人仲喺地球， 所以佢好靜啊，可以 嚇。其實係剪接啫嘛，即係大家唔好盡信嗰個電視，大家都係仲未證實嘅。 係， 所以我哋要結合啲疑點啫嚇。 咁我哋仲要講翻，例如去到嗰個月球表面，即係佢哋做嘅所有嘅行程嘅時候咧、嗯，包括頭先阿 Jason 講到佢話，個太空人心口咪有個相機， 係啊係啊，佢有個攝錄機，就好似我哋而家即係好普羅民用曬嘅啲 PC 系列啊，或者係即係嚇。啊！總之係攝錄機，咁佢嗰陣時已經有一部 VX2000 咧，擺喺嗰個心口嗰度， 同埋嗰個係專為即係太空人嗰陣時設計嘅一個影所有嘅相片嘅機嚟嘅、啊。而我哋而家所有阿波羅星空計劃裏邊喺月球影嗰啲相咧，都聲稱係嗰架相機影出嚟㗎嚇。咁、嗯、而呢件事咧就係、 是，佢唔係攝錄影像嘅相機， 相機嚟嘅，咁相片嚟嘅。 好大架喎、 啊，好大架， 咁完全唔符合美國啲軍事嘅 idea， 即係佢最先進、最細、最夜。 六九年至七二年係咁嘅啦，唔係，但係咧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喺上年咧，設計呢架太空用嘅攝影機嘅攝影呢個相機咧嚇、啊，叫做 Young Lambert 咧，就佢同啲記者同埋啲懷疑嘅人講。他話當初佢哋成批菲林嚟到影曬所有嘢嚟嘅，但係佢係十幾年嚟咧。佢自己都唔信呢批相係真嘅， 嚇， 係啦， 連佢都唔信，係 冇錯冇錯，因為佢同佢講，因為佢 點解咧？ 係啦，佢話而家先咁講嘅原因係因為以前講會俾人咩嘅嚇，咁佢就會而家講出嚟話點解佢自己都唔信咧？就因為佢發明呢架機嘅，佢話咧因為當時發明嘅時候咧 係唔得 嘅， 唔 係佢話咧佢個發明嘅時候咧，佢因為咧都係嗰只咧前面有個鏡頭個位咧係俾你隻眼咧對住去影相嘅。個問題就係當時咧，佢冇諗過呢架機咧係會裝咗落去個太空人嘅心口嘅。佢話咧，如果嗰個太空人係裝咗架機喺個心口，而嗰個鏡頭係因為出面有個太空衣嗰個角膜遮住咧，佢嘅眼係永遠對唔到嗰個鏡頭， 望唔到入個 viewfinder 嗰度，望唔到嘅，望唔到嘅。佢係要靠估嚟到去影所有嘅相嘅。佢話如果你咁樣影法，而所有喺月球六次嘅 mission 裏面影嘅相咧，都係 sharp focus 嘅。 咁但系会唔会系佢哋譬如一同菲林系影好多张啊嘛？呢度只不过系一张啫，佢撞棍 唔系佢唔因为唔可以太带太多嘅菲林上去噶、嗯，即系佢所有出嚟，即系包括佢自己有啲晒咗唔公布嗰啲，佢自己都睇咗噶嘛。即係佢嗰個音， 全部都對焦， 全部對焦， 係咪得佢一個人影咗？攞相機唔係㗎，一個太空人攞相機，好多太空人 攞相機。唔係，聲即係每一次 mission 裏邊兩至三個人行嗰個月球嘅時候咧， 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喺個心口裏邊有相機。 每個人三個人係唔同崗位㗎，係 啊，三個人做嘢係唔同。 我就係得一個攝機。 咁但係呢個設計師都幾唔負責任。六次上咗去你都唔改良，第一次落嚟你改良啦， 唔系啊，你谂下，佢第一次send完落嚟，佢话张张上得咁湿，仲使乜改良啫？ 改良嗰个 viewfinder 系喺个头盔里面啊嘛， 唔系全部都出边，仲要佢话全部影出嚟系每一张都系 sharp focus perfect 冇蒙到，靓嘅全部都。 Elton John 歌名叫做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好啦，咁继续黑色星期一，咁啊1:16，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等阵先啊。 诶，做乜嘢？ 做乜嘢啊？ 突然间， 天文台已经发出咗最新嘅天气报告。 系， 咁我哋交俾阿彭晴小姐读啊。 好啊，咁啊天气咧继续都系天晴啦，炎热啦，不过啦，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会有几阵嘅骤雨啦。咁最低气温咧有27度，咁啊最高气温咧有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咁啊展望咧去到本周嘅中期咧继续天晴同埋炎热嘅，都会流好多汗噶啦喺操场打波嘅时候。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76%嘅。 好，继续云海， 啱啱你哋讲到呢个天气咧，咁亦都有一个 point 咧，即系有个疑点咧，就系啲美法国嘅。法國即係歐洲嘅一啲科學家，同埋而家好多個科學家都喺度質疑嘅，就係咧頭先你咪問月球凍定熱嘅，其實咧係一個好極端嘅環境嚟嘅，因為月球佢如果以佢哋月球嗰陣時嘅講法咧，唯一一個光源咧嚇就係太陽啦，冇錯。咁當佢哋喺月球表面做嘢嘅時候，一路影啲相係因為有太陽嘅光啦，射咗落嚟有影啊有成啦。咁而當時咧，其實係有啲嘅好，即係後來而家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咧，有好多個專家已經訪問翻當時嘅太空人同埋蘇聯嗰邊嘅太空專家，就話點解你哋當時冇 land 到月球咧？因為佢哋係早過美國去上太空同埋設計去計劃要上月球噶嘛。佢話兩樣嘢，三樣嘢佢哋係冇解決到嘅。第一樣嘢就係嗰個太空艙嘅問題咧，佢哋係。原本啊，首先試嗰個太空艙嗰個計劃係蘇聯噶嘛，佢哋係降落翻地球嗰陣時咧，三個太空人咧係間山喺個太空艙燒死咗，跌咗落去蘇聯嘅太平洋係失敗咗噶。佢話當時佢哋根本就冇可能解決嗰個太空艙同埋太空衣嗰、那個、那個位置嘅問題。咁啊燒間山燒死咗三個太空人，咁啊失敗咗。第一樣嘢佢係做唔到，第二就係當時佢哋話一個太空衣嘅問題。佢話當時佢哋設計嘅太空衣咧，只不過係喺個太空。嗰、那個地球外邊 軌跡嗰度， 軌跡嗰度咧係太空漫遊嘅啫。佢話佢哋解決唔到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擰咗月球，那個太陽直接射住， 冇大氣層擋個輻射， 冇錯冇錯，隔熱嗰個系統咧係好誇。佢話根本係好誇張嘅。佢話嗰個科即係蘇聯而家解體之後嗰啲科學家形容翻就係話，一個太空人如果企喺個月球，佢背面如果佢企喺個背光個太陽嘅時候咧，佢個背脊咧 係有幾度啊？ 係有。摄氏120度， 哦， 而佢嘅背住后前边嗰个位置系零下125度。 哦，咁件衫个设计真系一定要 系啦，佢就话 前暖后 一定要冬暖夏凉。 系佢即系话咧，你里边个设计咧系你要去点样行法咧？有影嘅地方咧一定要热，冇影嘅地方遇到太阳嘅地方一定要冻。但系相差如果计翻咧系摄氏500度嘅温差噶。 哇！ 咁、那个苏联太空人都系讲紧个问题就话，佢哋点美国系点解决呢个太空衣嘅问题咧？咁样咁 国家机密， 咁唔系太空总署嘅答过嘅就话，我哋总之件太空衣系解决到呢个问题咯。 哇！多谢你的答案，好好。 呢个系 佢一定会，佢一定会用嗰啲我唔可以话俾听嘅。咁你咪上到去， 类似啦。 所以佢咪唔讲咯。 唔系佢话佢哋太空衣系得嘅，总之佢咁讲啦。咁就蘇聯話佢哋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啦，嗰個輻射問題啦。頭先阿 Jason 講嗰樣嘢，佢因為咧太陽射去月球嗰啲光咧，就唔同地球有太氣層隔離咗好多好多嘅宇宙輻射，同埋紫外光。而月球佢係企喺度直接受太陽射嗰啲太空人咧，以蘇聯嘅太空人嚟講，佢話咧，如果佢係佢哋嘅話咧，佢哋翻嚟我諗大部分都會皮膚癌死咗噶啦。佢話佢係冇可能企喺嗰度嘅，係會 burn 嘅，係。 你諗下，你企喺30多度，企喺淺水灣，你都 burn 啦，唔使兩個鐘係嘛？你唔搽油或者搽二號嗰啲中意快黑嗰啲咧，咪快啲 burn 咯。因為搽擰曬好似個油鍋咁係嘛，煎。 即係去到月球即刻 burn。 即 burn， 佢哋冇可能搽二號， 係 一定係搽30號以上。 係，所以佢哋就話你點可能解決到呢個温差同埋輻射問題？ 我哋有各不同啊嘛。 1960幾年嗰陣時都有㗎啦。 咪所以咧，即可能喺美國嗰個太空總署嗰啲嚇，嗰啲太空衣係確 不同 嘅， 確不同嚟嘅真係。 係咁，所以呢個問題咧，係到而家，係到今時今日，就算俄羅斯嘅太空總署咧，佢哋都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但係美國可以 一次又一次認為是得的，亦都睇到人是冇事地安全地，而係亦都冇任何嘅皮膚損傷地翻落地球。 不過我覺得如果啲月，如果真係話即係證實係假嘅，即係話譬如日本人可能會派架即係嗰啲 飛船 出到上去上面影咗相，如果真係係一個假嘅，係一個迷局。我覺得都好勁㗎喇，一個大話可以三十年，你哋研究咁耐都拆穿唔到隻股，同埋嗰個 Neil Armstrong 呢個人應該打靶㗎喇，會呃自己喎，要呃三十年， 佢好辛苦啊， 好辛苦啊，大佬。 我講俾你聽，嗱呢件事呢真㗎喎， 佢一講出嚟 CIA 就做 你。你講呢樣嘢啱，因為岩士堂呢其實佢登陸月球之後嘅反後，即係後來佢因為佢到而家仲未死㗎嘛，佢一路以嚟嘅對民間嘅反應呢係后来是越来越奇怪的，包括什么呢，包括当年的第纪念二十周年登陆月球的时候，他是高调地说我是不会庆祝，而我亦都不会参与任何的登陆月球纪念二十周年的纪念。而在1999年呢，他们是三十周年纪念的嘛，那次是美国最大型的一次纪念登陆月球的活动来的，而当时是太空总署已经安排了岩士堂所有的活动的了。而是岩士堂在所有活动之前的一个礼拜呢，他是高调同所有的传媒，是不是直接或只是透过中间人去讲，他是不会参加任何关于这个登陆月球的纪念活动，也都不会同做任何的访问。佢係完全係人， 但係我覺得佢咧就最辛苦，因為佢係美國人，咁美國人好有即係好民族噶嘛，即係佢哋唔會令到國家蒙羞或者令到做國家自己掛恥辱噶嘛。 係冇錯。 咁佢要 keep 呢一個秘密三十年，即係人都癲，成個人怪咧。佢而家我琴晚睇到一個佢講關於太空嘅一個 documentary， 琴晚睇，佢都温温頓頓咁樣，牛牛地。 我谂佢系 冇乜气，冇乜气咁样， 牛都要扮牛噶啦。即系如果呢件事系真系假嘅话，咁但系佢咪有第二个靓个人嘅 Aaron 嘅 ，Aaron 咧就更加俾美国嘅传媒形容一个，我唔想讲用神经质啦吓，即系用一个佢有时系情绪可激动嘅一个第二号太空人，因为佢试过几次，唔止一次嘅啦，喺纪念月球登陆月球嘅活动演讲嘅时候咧。每当讲到佢自己喺月球步行嘅时期嘅感受嘅时候咧，佢系情绪就会，因为佢试过几次噶啦，就会激动到咧系一路喊一路行翻去后台唔讲啦。咁呢件事系令到咧好多人都即系，如果阴谋论嘅人就会觉得你激动到咁系咪其实你意味住你其实冇行？ 即系你去个苏梅岛，你都话哇苏梅岛好正 ，OK 嗱嗰度咧全部都海滩， 你唔会喊， 你唔会喊行后台啊嘛大佬， 冇错冇错，你系唔会喊， 嗰度好靓咯。 喂，不过咧，佢哋成日就周围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地方讲 talk 噶， 唔系呢两个已经冇噶啦， 冇噶啦。 其实嗰啲继续，即系如果系真嘅话，咁嗰啲继续要做戏霸嗰啲，咪继续去讲 talk。佢可能中意呢个荣耀噶嘛，但 系冇错。 喂，全世界都系英雄嚟噶，你上个月球行。 系啊，系啊，咪之后其实你讲到其实我想讲翻啲疑点嗰啲 point 嘅，就系话头先讲到嗰啲光嘅问题，嗰啲问题咧，其实当时嗰个Jan Lambert 咧，即系发明嗰个摄影机嗰个吓人都讲咧，其实佢自己都有个好大嘅疑问嘅，就系因为佢哋啲嘅佢啲底片， 呢个发明者都几好笑。 佢系成个底片咧，佢同啲人讲，佢话佢都唔明点解底片可以经历咗125度高温之下都唔用嘅。 It's such a big joke. 出影片应于1990，当天跟你签到不离，欢欢喜喜没有预备别离，只想永远好天气，但谢谢现在互相都不讨厌，陪情人时候甚至也会致电，无言时谈论没相干的影片，偏不要见面。谁能避免相识相识，但离别是否这样可畏？太多恋爱曾铭心刻骨，未及得到那位。啊，谁是否这 己，当天跟你怎么一起，得到欢喜始终得不到你，只得最爱的知己。但谢谢现在大家不需恋爱，盼望是为下伴侣也要致电，还承认大家样子一早改变，因此怕相遇。 善文的新作歌名叫做《相誓》，时间是一点凌晨下，各位一点二十八分。各位朋友，即是王太的仔阿 Keith， 你都应该是睡了。祝你听日翻局翻学就开心一点，现在不要令到王太难做。好，咁啊，翻嚟啦， 系，我要尽快咧，好简洁地咧，讲埋嗰几个 point， 我要讲啲阴谋论嘅， 系 死亡事件，因为好急，我发觉，因为咧嗱，好似嗰啲相片里边咧，其中有一个头先你讲到啊 ，Jason 都话咧，佢可能太空总署好耐好耐之前咧。即係六幾年嗰啲 Photoshop 嘅技術可能已經好好。 即係我哋而家電腦屋企用到嘅 Photoshop 啊，咩 program 啊，我係好肯定，我美國太空總署一早已經有呢一樣嘢，跟住先可以民用咯，俾你哋係嘛？ 其實咧喺眾多嘅陰謀論之中，尤其是歐洲啲專家將佢分析啲相片嘅時候，因為嗰個相機影出嚟嘅相咧，因為佢有個底嘅位嘅，即係每一個相咧，即係正如你頭先睇嗰啲相片咧，即係。有好多嘅十字嘅位咧，就 mark 住啲位嘅 ，OK。咁咧，佢發覺一啲嘅相片都得意嘅。嗰、那個十字位咧，就竟然喺嗰、那個唔係，竟然係俾嗰個物件咧，即係太空上面嘅物件係 搭住咗， 搭住咗係冚咗喺後邊嘅。即係嗰幅相原本嗰個十字咧，係喺個相嘅上邊係我嚟 mark 位嘅，但係。 佢就俾啲佢自己嘅嘢搭咗， 佢就俾佢搭咗，即系咧，好似做紧电脑做图咁样咧，系 overlap 咗落喺后边嘅。咁亦都有好多个情况咧，就系、是、好多咁嘅情况啊，讲紧系。啲太空嘅相片咧， 即系你话呢个十字系一个 target， 应该就喺嗰个物件嘅前面，系 啦， 即系嗰个物件应该有条线， 系啦， 但系佢就俾个物件遮住咗。 冇错冇错， 即系咧，你打即系打机嘅时候咧，你咪有个 target， 有个十字嘅。佢而家嗰个物件就喺你个 target 嗰个十字嘅前面嘅，即系 between， 所以一定会 喺你只眼同个 target 中间， 唔可能嘅。 唔可能嘅，同埋咧有啲嘅影嘅问题，因为咧。佢呢度講緊咧，即係頭先 我有問你一個問題，就係關於影啊。 係個影咧，其實頭先阿 Jason 你講咗少少，個影咧係有影，但係咧 不過唔會大細咯，唔會唔同咯啲影，唔會一個影即係兩個太空人企喺同一個地方，唔會一個影長啲，一個影短啲。 呢、這個 有一張相係 呢個都唔係最恐怖，最恐怖係 係喎唔同方向 嘅方向係唔同嘅， 即係嗰陣時 Photoshop 技術就比較 咁咧。同埋咧，佢又唔講 啲爭打都唔係幾好， 同埋嗰啲講緊唔單止係講緊其中一幅相，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嘅相嘅幾個太空人咧嘅影咧，係一個可能係向前，一個影可能係打角，甚至石頭嘅影同埋嗰個太空船嘅影咧，亦都係唔同。咁即係話咧，當時當然咧，你會知道一樣嘢就係可能代表有幾個光源啦。如果你冇幾個光源， 即係啲燈喺前面啦，喺側邊後面補翻曬啲光， 補翻啲面光。 係 咁同埋咧，頭先你講到嗰個太陽係唯一一個光源啦。如果你喺月球嘅話，咁影出嚟嘅嘢咧，即係如果你喺個背光嘅位置咧，係絕對黑色嘅、 嗯， 即係你冇可能影到 影唔到 嘅個黑色裏邊所有嘅 detail 嘅。咁問題就係、是，但係所有你如果睇翻相，尤其是最出名嗰幅頭先你講 嘅， 係啦， 插旗嗰張。 咁佢個左邊嗰個位置咧，就應該係背光嘅，但係咧佢係清楚到所有 USA 啊、NASA 個牌， 佢補翻啲光啊， 全部都係清清楚楚。 係咪執過啫？其實呢啲 NASA 就一定要俾你睇到㗎啦，大佬。 咁咧，同埋咧，我仲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就係、是、咧，如果大家睇翻紀錄片咧。咁你咪見到咧，最後尾有幾個阿波羅嘅，即係要彈翻嗰個太空艙彈出嗰、那個呢、那個位置，就係其中一系列嘅彈出嘅位置啦。咁啊彈，咁嗰架嘢咧就會留咗喺嗰度，咁、那個太空艙就會飛翻上去咁啊嘛。咁佢、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可以話紀錄片裏邊咧，就有幾幕咧就影住呢個太空艙彈，即係講緊太空人坐翻去翻翻地球嘅嗰、那個之前嘅狀態啦。 冇人執翻個 camera。 係呢、這個就係個問題，就係、是、咧個攝影機影住嗰個太空艙彈翻去地球。 但系佢哋攞到嗰柄帶喎， 呢個第一樣嘢咧。第一就係、是、咁，邊個影緊佢哋彈緊出翻地球？係 一個 remote control 嚟嘅， 係一個三角架。 如果你 機嘅嚇， 係有 remote 嘅， 係仲有一個。如果你仲要睇多清楚嗰個其中一幕咧，我有睇過好多次。咁我就當你彈嗰下咧，即係如果你係 set 死咗一個幕影住佢嗰個鏡頭嘅時候咧。有趣的地方就是我想他影嗰个人咧系多手噶，就 跳咗喐喐， 喐咗喐系向上咁， 跟佢跟佢 跟佢向上咗一下嘅，你明唔明啊？佢就 freeze 咗啦，即系跟咗一跟，咁啊停咗嘅，咁你就会觉得，咦？咁月球嗰个导演系边个嚟嘅咧？你明唔明啊？ 唔会系呢个 George Lucas 啊？ 系咯，我都唔知啊，即系你会觉得，咦？咁边个头先追咗嗰下太空舱一下咧？咁？亦都邊個攞咗個餅帶走咧？ 同埋佢又點樣翻嚟咧？ 同埋嗰個 唔係嗰餅帶點樣攞翻嚟擺喺機艙裏邊？ 係啊， 佢都要再出嚟執翻餅帶先再 係咯係咯。 咁但係嗰個能源上咧，佢哋只能夠一下 係啦 射白射嗰、那個個飛船上去啫嘛。 冇錯， 嗰個阻係得一下 冇錯， 依個能源問題 係啦冇錯， 只可以帶啱啱夠嘅能源。 同埋咧射嗰下咧，啲人又係講緊個月球個表面，因為係完全係六分之一個重力啦，有好多好多個灰塵啦。你射嗰下咧，啲灰咧係唔彈嘅，即係好似吊威啊咁吊咗上去，咁地下啲灰係靜止不動的咁樣嘅。咁啲人就亦都覺得，咦？咁呢個係一個物理現象，一個唔能夠解釋嘅現象嚟嘅喎，咁樣。甚至有人形容嗰、那個踩嗰下第一個腳印咧、 嗯， 都係好有問題嘅。咁因為嗰個腳印就似一個咧，係喺荷里活嗰啲明星街嗰啲手掌印咧，就係、是、凹死咗嗰個腳印。 佢哋興呢啲啊嘛， 就係好有紋噶嘛，見 啊， 有 紋啊。 咁啲人就話啦，啲人就會叫啲人去試嘅。如果你有火山灰咧，就叫啲人去搭一搭落去咧， 係點樣㗎？係冇紋嘅， 係冇紋，同埋咧踩起嗰下咧就已經再散翻曬， 毀滅咗㗎啦。 係因為係嘅灰嚟㗎嘛嗰、那個。咁佢話如果你要踩到個咁靚嘅腳印咧，咁你一定要有水、 空氣， 同埋一個你要摸住個嘅物質，因為你踩完之後你仲要行，咁嗰下第一個嗰、那個。好 perfect 嘅腳印， 哇！就係呢張張相都係好多腳印㗎喎，係 啊係啊係啊，仲有好 perfect 嘅啲腳印，咁同埋冇灰嘅，咁亦都灰亦都唔彈嘅，咁亦都有。如果你有嗰個紀錄片嘅話咧，你有一個好好嘅睇法嘅就係、是、你將所有紀錄片咧加快兩倍去睇。嗯所有紀錄片啊，加快兩倍去睇，包括嗰、那個 就會有啲文字出嚟， 唔係就係、是、咧，嗰、那個太空人行路嘅速度同埋太空車嘅速度咧，就會同喺地球拍係一模一樣嘅，即係佢只不過係 點樣叫加快兩倍先？ 即係 係咪 fast forward？ 唔係，即係加快個速度兩倍啊！ 你屋企點樣教？ 唔係，即係你可以用 fast forward 嚟教嘅，咁、啊、但係你。即有啲係唔需要，即你係一用 fast forward 都 OK 嘅。咁、你會知道， 即係如果有 DVD 嘅就可以就可以教。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咁你就會知道原本咪好彈下彈下彈下個角度咧，你就會見到個太空人其實喺度行下行下喺個地球嘅畫面度。 哦，只不過出呢餅帶嘅時候係教翻 加慢咗一半嘅，冇錯啦。咁你就會見到好多好多畫面，點解會咁得意啊？包括個太空人。 人行嗰下沙，嗰下沙應該係飛咗上去，即係啲人形容咧，因為六分一個重量，啲沙應該係會飛咗上去半空，慢慢飄翻落嚟。但係咧， 一行落去一賺嗰啲沙出嚟，應該係嘣慢 鏡。係啦，冇錯，慢鏡再跌翻落去嘅，係啦。但係就全部嘅鏡頭咧都冇呢樣嘢嘅，包括嗰架車喺個沙度行嘅時候咧。嗰、那個沙落去嘅畫面都係同你喺， 不過越講啊真係幾假嘅。 係啦，你而家越係咁講，即係好似唔係即係而家早都年 啦。係咁，同埋咧，我想同你講，頭先咪喺咪後出邊嗰時，咪你問我岩字堂係第一個太空人噶嘛？其實咧，岩字堂並唔係應該並唔係第一個登陸月球嘅太空人， 因為第一個係攝影師嘛。 唔係，第一個咧有名有姓嘅，原本第一個嘅太空人咧係叫做 Grusom。這個、人 但他的星運就不是那麼亨通、 不是那這個人呢其實就是他呢就是坐什麼呢他就是坐阿波羅一號的、那呢他呢就是原本 plan 了是有名有姓 plan 了他呢就是第一個要行落月球的人來的、而他呢也都是、我告訴你為什麼現在開始講陰謀論的事就是說呢當時由1964年開始，因為當時知道蘇聯要做太空站同埋要做好多嘢啦，咁、就喺軍部就調咗，即係 draw 咗好多嘅太空，即係戰機機師嚟到 train 做太空人嘅。咁、當時就 draw 咗一大批嘅太空人啦。咁而喺1969年升空之前嘅1964年至到1969年期間咧，無緣無故或者是死於好離奇的意外，或者是無端端架車撞了，或者無端端架飛機墜毀，或者無端端發生意外的太空人呢是死了大概10至13個的。 是即是什麼 死了的是死了，或者一會我再講 detail 一點。而13個的太空人裡面呢，即如果講回個數字給你聽是很誇張到怎樣呢，就是原來佔了當時整個太空總署太空人的 15%。 哇， 咁你會諗下一間機構無端端喺幾年內死 15% 嘅， 仲要係精英啦，係咪啊？ 仲要係精英，係啦。咁你會其實你會覺得有啲問題嘅。咁而當時最大單嘅事就係咩呢，就係、當時嘅阿波羅一號嗰個太空人咧，咁阿 Grinson 同埋另外兩個太空人咧，呢三個太空人咧就原本就係第一批要去 land 月球嘅。而當時呢個 Grinson 咧喺之前已經有好多個太空人死咗噶啦嘛，佢、當時亦都表現得都非常之有情緒問題嘅。咁、當時亦都佢同佢太太咧，因為佢太太仲未死嘅，佢太太而家同埋佢嘅仔咧係控告緊個政府，話佢係政府謀殺佢嘅，謀殺佢嘅老公同埋佢嘅老豆嘅。而當時個佢老公咧係對住佢太太講咩咧？就係話佢老婆叫做 Betty Grinson。就同佢講喺升之前嘅一段時間就話、我相信我哋嚟緊可能都有意外嘅。如果最有意外，可能死嗰個係我。即係阿 Grusom 老公已經講咗啦， 係佢老公咁樣講嘅，同佢老婆咁講。即係有一次仲要係見傳媒嘅時候咧，喺個帶佢見太空艙嗰啲位置嘅時候咧，咁阿 Grusom 咧直情係喺屋企攞咗一扎檸檬咧，係掛咗喺嗰啲太空艙度俾啲記者去影嘅。即係、其實佢有少少係一啲嘅色路嚟嘅。因為當時佢哋60年代咧，形容一架爛鐵嘅車咧，就叫做檸檬嘅。咁其實佢係想俾記者話俾你聽，其實呢個太空艙咧， 係爛 鐵嘢咧，係有啲問題，同埋可能佢知得太多，即係 暗喻嚟嘅呢個其實係。 係啦係啦，同埋因為你知道，如果呢個係一個假局嘅話咧，咁佢係要被逼要講大話噶啦嘛。如果以後嘅話，佢係安排咗第一批登陸月球人， 好可憐啊！ 咁當時咧就升空啦，咁就喺1968應該一個1968年嗰陣時， 我仲早過依一個， 早過㗎，就準備發射試飛嗰個火箭，佢哋三個喺個太空艙裏面、包括係呢個 Grusom 啦，包括呢個 Roger Chaffee 啦，同埋呢個Edward White 嘅三個太空人，咁就喺入面咧，當時就係一路同個 Houston 嗰邊聯絡緊，同埋喺佛羅里達州個太空總署嗰邊喺度傾緊嘅時候咧、一路準備發射，咁一路講下咧，突然間咧係即係嗰段錄音打仲喺度㗎，咁你一路講話，咦喂，我哋聽唔到你講嘢咯，即係嗰個人對住同三個太空站都講話，我哋聽唔到你哋講任何嘢，但係佢哋嗰啲聲係錄到出嚟㗎，即係佢哋講出嚟啲嘢係太空總署啲人收到嘅。咁、一路講緊講嘅時候突然間咧就成個機艙咧就爆炸著火，而係喺裏面著嘅。而當時佢哋要開嗰道門逃生啦，嗰道門係封死咗㗎。咁而呢個封死咗個門咧，就之後咧就間山咧係三個嘅太空人咧喺呢個太空艙，呢、這個大家可以 trace 到嘅名嚟㗎。三個太空人咧係間山喺 呢、這個 Florida 嗰個太空總署個發射站嗰、那個太空火箭個艙裏面咧係燒焦咗嘅，而當時亦都派了一隊 team 咧去夾硬係開翻嗰個閘。咁而當時咧有一個嘅調查組嘅頭咧叫 Thomas Roger， 有冇記錯叫 Thomas？ 咁 Thomas 咧就負責調查呢隊 team 嘅人嚟嘅。唔係 Roger， Thomas Roger Moore， 唔係 Thomas Tom Hanks Burger， 唔係 Burger。咁 Thomas， 咁咧佢咧就係將成個 report 咧就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是、當時原來嗰個太空艙咧嘅嗰個 lock 嗰個位咧。是在外面竟然熄了。 哦，即是有把锁锁在外面。 不是不是锁，即是有个电制锁，是在上面，在外面可以开关的。咁而后入面呢亦都有个好奇怪的现象，就是电线呢是有啲短路的接驳啦，是人为的。而里面仲有一 个爆炸的其中一个原因，最奇怪的地方就是里面竟然的氧气是变咗纯氧。 咁但是为什么要整死佢呢？ 啲人就是讲緊可能佢知得太多，同埋可能佢唔想做呢个大话嘅。主角 亦都驚佢爆出嚟，所以就不如殺咗佢啦。 咁但呢個仲唔係恐怖嘅地方？咁嗰次嘅死亡事件咧，就美國國會咧就要整一個聽證會嘅，即係調查呢個三個太空人嘅死亡事件。而當時呢個 Thomas 咧，亦都知道成件事可能有少少問題，咁啊將所有嘅太空艙嘅疑點啦，所有佢哋死嘅疑點啦，所有嘅口供啦，就寫咗一個500页嘅 document， 哇， 500页嘅文件，就要出席嗰個聽證會去講太空總署可能 有啲問題，所以俾人殺埋、燒埋。 你講得真係太好啦！就是、一個聽證會出席指證太空總署前一個星期，佢同佢嘅太太同埋佢嘅繼女 就咁啱撞車， 唔係。唔係撞車，撞車都冇咁離奇嘅，就係佢哋坐喺架車度停咗嗰、那個即係三個人揸住架車停咗喺嗰個火車軌上面咧，等架火車嚟撞死咗。之後咧嗰、那個即係警方嘅話咧，呢三個人係自殺，咁就死咗啦。呢件係真事㗎，任何人都 chase 到嘅，叫 Thomas， 咁啊死咗。咁啊聽證會之前嘅一個禮拜，佢係俾架火車撞死咗，三個死曬，即係包括佢老婆同埋個繼女。而最離奇嘅就係咩咧？佢咪有個一沓500页嘅文件嘅，而嗰五百頁文件係所有記者都知道㗎，因為所有記者同 等緊聽㗎嘛， 等緊聽，同埋佢手個上面嗰個 gift 係知道，成 show 過俾啲記者睇㗎。嗰、那個 gift 同埋嗰500页嘅文件咧，係到今日為止都揾唔翻啦，已經消失咗啦。咁你話仲有幾多陰謀係我哋唔知嘅咧？发现是他在接听，我和他都放在同个手机里。这样的爱怎么说明？当我们紧抱在一起，他的味道总会散去。为什么挣扎不到你？我真的拼命发短讯，还有我想装的若无其事。我不喜欢这种感觉，还是无力，只存在暧昧里挥发好奇。总是搞不定你，难道到底我的心对你还有细腻？当我看到你的窗口都是他的身影，开始怀疑我只是在批评。我讨厌我自己，总在楼下的你在我装不知情，你却紧紧拥在他的怀里。当我从早上去看到你真的紧紧握，开始学习放弃。为什么要存在一起？我和他都放在同个手心里，这爱谈不下去。Oh no， 我总是放不下你，好虚。我讨厌我自己，总是搞不定你。难道他比我的心对你还要体贴细腻？当我看到你的窗口都是他的身影。我知道爱是可以被代替，我讨厌我自己， 唔见好啊！我讨厌我自己，系咪叫做？ 哇！如果讲大话讲咗三十几年，我谂真系好真实嘅。 都好惨啊！都会即系人都癫，真系。 但系咧，有啲大话咧，其实讲三十几年咧，都系要继续讲。 不过佢就，我觉得佢嘅代价可能唔会代好多钱，但系佢 Neil Armstrong 呢个名系世人以后喺历史会睇读到个名咯。 但系好惭愧啫， 即系如果我系佢， 我都系估啫嘛。你用咗三十年时间，你估都估唔到。 系。 而家真係估唔到，呢個真 係。係，但係咧，頭先都講咧，嚟緊咧，其實仲有兩個好容易嘅機會就知道呢件事係真定假嘅，因為咧喺年底同埋下年年初咧，日本咧就會派一個無人駕駛嘅太空船，就會飛近月球嘅表面咧，就係、是、要拍低所有月球最近嘅表面嘅位置，同埋喺兩年內歐洲太空總署咧，亦都會 send 一個太空船去拍月球嘅表面，為咗就係要睇一睇。 究竟當年美國嗰啲有冇遺留？ 係啦， 揭開你嘅惡 行，係咪冇可能會走咗去？ 冇可能會走咗，因為如果佢哋六次都係 land 咗喺月球嘅話咧，因為佢有 mark 個位啊嘛。咁個六架嗰個 美國旗都應該睇到啦。 係啦，六支美國旗同埋六個嗰個飛低嗰、那個，即係留低嗰個太空座啦，同埋六架嘅太空車啦，同埋有幾個嘅嗰啲叫探測儀器咧，就全部係冇攞翻嚟嘅。全部是在月球， 即就算冇六支美國旗，都有三支都當你去過啦， 當你飛咗啦，當你被風吹咗，咁你咁啊嗰啲太空車都係一定喺度噶，即你點都喺度，因為佢冇攞。 即如果美國係能夠同外星人，因為佢哋成日都有啲理論咧，就係美國係同外星有接觸噶嘛，即係佢所有高度文明，咁佢哋快啲 call 嗰啲 friend 插翻啲旗， 快啲 call 啲咩假旗喎？ 係冇錯。咁頭先即係講翻呢個，即係縱使個。即係呢個大話，可能如果講咗咁多年，同埋咁多陰謀論，係咪大家已經覺得已經結束咗咧？咁但係我話俾你聽，可怕的地方就係咧，其實所有嘅陰謀論嘅嘢咧，係去到今時今日咧，仲依然存在。點解咧？其實咧，好多恐怖嘅嘢咧，係呢幾年繼續發生嘅，包括咩咧？包括喺1998年咧，其實當時有一宗係喺美國嚟講嘅太空新聞咧，係好震撼嘅，因為當時咧都喺太空總署都有好多嘅研究人員發現一樣嘢，就係有啲人特登將啲 report 咧，就發現有啲太空總署研究嘅太空船同埋穿梭機嘅系統咧係有啲問題嘅。咁但係個問題，呢啲系統嘅問題咧，佢係唔想講俾人聽嘅，因為佢如果再講嘅話咧，就可能係一啲嘅 揭露咗啲破綻。 冇錯冇錯啦，即係正如當時挑戰者號咪1986年咪爆炸咗4-7個太空人，包括教師啦。當中包括嗰個其中一個1978年選出三個黑人太空人嘅其中一個太空人都死埋啦，即係因為呢個其另外一個陰謀論嚟嘅。咁而過咗咁多年之後咧，其實喺呢幾年咧，其實當時嗰兩個有兩個嘅工程師嘅，嗰兩個工程師咧喺呢兩年其實先至唔好話狠企出嚟嘅，敢企出嚟係指證翻咧。當時原來咧佢喺個發射之前嗰6個鐘頭咧，佢係同佢哋嘅上司咧係對罵咗6個鐘頭。是叫呢個穿梭機是不可以升空的，但有曬記錄㗎啦，已經因為已經公開咗事實嚟嘅。佢當時咧，佢已經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之前佢試驗嘅時候咧，嗰個太空艙其中一個叫做歐環嘅一個嘅位咧，喺佢發射嘅時候，因為嗰陣時1月份咧，佢係-20幾度，咁就發射嘅時候發覺出面嗰個歐環係溶咗，咁如果發射嘅時候咧就會係啦，有問題。第二樣嘢就係當時-20幾度，如果再發射嘅話咧，可能裏邊有個叫膨脹系統咧就會爆嘅。咁當時兩個工程師咧係堅持唔可以發射，但係佢發射咗，當然亦都爆咗。而呢兩個工程師係預咗會爆噶啦，因為佢個老細唔聽佢講， 真係爆 咗。爆咗啦！ 但佢仲有冇喺嗰度做啊？佢仲喺 唔係即時俾人炒咗啦，嗰兩個。但係後來而家已經係成為咗一啲嘅證人啦，所以話而家即係呢單嘢都唔知係算完嘅定未完結。咁但係去到之後1999年嗰陣時咧，其實都有單幾令人可怕的消息嘅，就係咧當時咧就亦都有一紮嘅資料咧顯示，當時有啲嘅系統咧有啲問題嘅，咁而係靜靜地咧就俾咗一啲嘅記者，咁當中咧係好出名嘅記者攞到就係咧以前 CNN 一個好出名嘅記者叫 John Holliman， 佢係專播同埋專做太空新聞嘅，而甚至差唔多好多嘅 NASA 嘅太空人咧都識佢嘅，甚至有張相片咧就係、是。有一張出名嘅相片，就係太空人攞住嗰幅相添嘅。咁點解攞到咗幅相咧？因為咧當時佢咧就已經聯同咗一啲嘅人去到一個緬因州嗰邊咧，就係想攞翻一沓嘅秘密檔案，就係想公開話俾人聽太空總署有啲嘅儀器有啲問題。咁而就喺同一日，佢就已經係俾架車嘅車禍咧撞死咗啦。而 而 John Holloman 死咗之後咧 ，CNN 就發表一個好嚴正嘅聲明啦，亦都係喺當時有 好多呢啲 係好 嗰啲 CIA 嗰啲咧。 係啊係啊，但係當然你可以話唔信嘅，但係個問題係好巧合咯。之後咧，仲要係好多好多個研究人員都知道，哇，大佬有冇巧合到咁啊？咁呢個 John Holloman 係 CNN 一個好出名嘅記者，係夾硬撞死咗，而之後仲要俾人發覺 CNN 攞到嗰個警方嘅報告同當時現場唔係同現場目擊者嘅報告原來係兩個唔同嘅，公布咗唔同嘅啦。咁即係話嗰個真正嘅死因咧係冇人知道。而之後咧，其實有一個好出名嘅 UFO 專家咧，就叫 William Cooper。William Cooper 咧就係非常非常之熱衷於咧揭開 NASA 一啲嘅檔案，包括當時佢話太空總署登個月球係假啦，同埋好多。假嘅， 佢自己美國人嚟嘅， 佢自己美國人，但佢出咗一本書，嗰本書係自費出嘅。而我咁巧咧，上年嘅紐西蘭咧，我係買咗佢本書，係自費出嗰本啦。 你又自費買咗？ 咁咧就係得幾，即係呢個世界得幾百本嘅就係佢，因為寫咗俾佢女嘅。咁咧嗰佢咧就係喺佢係喺2001年上年嘅11月20幾號 咧。咁你點得嚟咧？又係唔好問。 你冇問，你冇 理下佢。 喂，咁咧就佢咧就喺上年啊，2001年咧嘅11月20幾號咧。就喺佢屋企裏面啊，你記住啊，呢單嘢係謎嚟嘅。佢屋企裏面俾七個警察係亂槍掃射射死咗嘅。William Cooper 搞錯， 咁係死咗噶啦。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 UFO 專家咧，係死於上年，亦都警方話係因為佢襲警 行為不檢啊。 係啊，襲警啊，喺佢屋企裏邊俾七個人襲警，而係個七個警察射死咗佢嘅。 七個警察都撳唔住一個人，仲要係亂槍咁樣。 喺洛杉磯係已經死咗啦。咁亦都係同 NASA 嗰啲報告有關啦，當然。咁所以你會知道，喂，大佬，究竟仲有幾多秘密係我哋而家講出嚟嘅？可能係皮毛咧。 咁如果我問你美國有冇登陸月球，你會點答咧？ 我會覺得等著睇下咯。即係我相信 今年年底我哋就會知道啦。 同埋我會相信。 但其實我覺得，如果美國知道日本係將會派一啲即係穿梭機上去拍月球嘅表面， 佢會先上去。 應該係用緊 AT&T 嗰啲打電話過去問一問， 擺低架機係嘛？ 唔係，即係問一問你話你係咪去影嘢啊？你有冇攞？ 唔係，我覺得唔係，我覺得 Visa。我哋唔好信日本或者係歐洲啦。如果我哋中國大陸嘅政府可以 send 到人去睇，咁咪最正咯。 其實佢上去咁多地，即係好奇。 日本咧呢個地方係好。pro 美國噶嘛， 係冇錯， 所以好美國主義噶嘛，咁佢哋隨時可能會即係同美國即係盟即係結合埋一齊，咁嗱你負責我哋嘅經濟，我就唔爆你出嚟， 係咯，即係有一啲政治 嘅 陰 謀 背 後， 其實所有嘢都有政治嘅 因素啦。如果唔係點解歐洲又要爭上去，日本又要爭上去，而家你又話雲海，你又中國又話要上去咧， 係冇錯。 點解 呢幾年係啊話要決定？因為其實仲有一個大原因嘅就係月球咧裏邊有豐富嘅物質資源啦，當然 要上去插住支旗就話咩呢度係我㗎，劃咗位㗎啦咁樣。 但係我諗我哋今日我仲有五分鐘要講翻嗰個驚笑嗰件事喎。讲讲得啊？你有冇播歌噶？你会唔会？ 我准备噶。 哎呀，点算啊？ 惊笑做乜啫？你做乜要踢爆？ 唔系要 踢爆人哋参考 吓？咁你踢爆啦？ 系踢爆啦！你俾我踢爆啦！五分钟。咁因为咧，其实咧，我睇完惊笑咧，即系我知道如果唔睇嘅都唔会睇噶啦。其实嗰套嘢。咁第一樣要澄清嘅一樣， 即係你都幾好㗎啦，等咗咁耐套戲上曬， 好辛苦嘅嘢。 不過你都係好衰㗎， 我忍得好緊要啦。唔係，我第一樣就要澄清， 喝住你唔好講，你又硬係要講講啊。 唔係，驚笑咧，你咪講，我哋咪之前講呢個 cop show 麥田圈嘅。咁我要強調一樣嘢，驚笑裏邊嗰個就唔係麥田圈嚟嘅， 嚇，佢唔係麥田圈， 嗰個係 稻 田 圈 嚟嘅。佢係 麥同埋稻係 唔同。咁係導演咧話咧，因為佢如果麥太矮咧，做唔到個驚嚇效果，所以做咗稻田。咁、而其中一個咧，我覺得最震撼我嘅一幕咧，就係佢四個主角咧坐喺個 sofa 度，因為我要知道究竟發生乜事啊嘛。咁咧就係其中咧最左邊嗰、那個佢個仔咧個頭上面突然間多咗嚿嘢，我好驚喎！一睇原來係個咪嚟， 哦係咩？露咗個咪俾你睇到， 原來佢有個破綻。唔係咁咧，成套戲咧其實知道咗最撚尾咧，你睇咗未？搞上次 未 死啦！咁 因為你話唔好睇啊嘛， 我幾時話唔好睇啊？ 你話呢啲就喺屋企睇啲得啦， 我梗係唔係咁講啦？唔係其實成套戲咧就講咪最撚尾有啲外星人真係落到嚟之後咧，咪即係俾喺間屋度走嚟。 因為我聽到啲朋友講咧話，佢外星人一出嗰幕咧實在太流啦， 係嘛？唔係同埋咧裏邊 好似即係周星馳啲戲咁啊， 啲人咁講啦，咁即係。圍住間屋想捉嗰幾個屋企人啦咁樣啦，其實咧成個格局同埋成個表現同埋成個嘅畫面啊氣氛咧，都係抄一套乜嘢咧？抄一套咧，記唔記得1998年？係1998年。 你拎過嚟冇大冇細。 冇錯冇錯，我哋拎過嚟咧冇大冇細 睇 播咁啊，但冇錯播過 佢 200個人 飛去。 係啦，冇錯。 咦？咁我要睇咯喎！你而家逼到我要睇啲戲咯喎。 嗰套嘢咧。 就差唔多係完全抄嗰套我哋拎過嚟話，當時因為阿彭晴之當時因為美國嗰度播咗電視台播咗一段片咧， 好堅㗎！嗰時喺啲 S1 播咧，好多人睇到，親眼睇到， 即係就話 嗰啲片係有個銀有個波喺個屋裏邊飛，係咪？係 冇錯冇錯，唔單止呢個，即係話有見到外星人咧，有家人係原本慶祝個細佬生日啦，咁之後就突然間有個外星人降落啦，之後出現好多問題啦，就好似 home video 咁樣嘅，咁就之後呢家人失蹤曬咁樣嘅，咁就喺你哋個 hall 度播咗有人睇咗之後，香港係冇播過㗎。咁就我就收埋咗 band 帶啦。咁呢件事呢其實冇人知係真定假啦。咁之後呢其實我哋有 follow up 嘅，我就冇。 咁我當時都有，我呢個 band 帶好似你俾我睇過之後。 係咩？ 你俾我睇過㗎。唔 係即係嗰餅㗎嘛。 係囉，就嗰餅帶囉。 唔係之後我同阿 Moon 仲有一個 follow up 嘅。呢個 follow up 呢我係到而家我都未講過，而家講 俾你聽。 就係呢我後來呢我哋播完嗰 band 帶之後呢就去到美國。就有一個會議裏面呢我哋認識咗一個 UFO 專家叫做Donald Ware， 一個好出名嘅 UFO 專家，咁我就問佢：喂，洛杉磯電視台播咗啲餅嘅 home video 係真定假嘅咧？咁佢話係假嘅，電視台自己做嘅咋。咁我哋就好失望啦。當然我話：哇，點解你咁講咧？佢因為真個餅喺我度。原來咧呢餅帶咧係一個原裝正版，原裝正版就係咧係 Donald Ware 嘅屋企，即係佢哋喺中部住嘅。咁一個租影碟嘅公司咧，係突然間有一日擺，即有一個叫 birthday party 嘅 footage， 生日會嘅影片，就擺咗喺嗰個 counter 度擺咗好多年㗎啦。冇人知道嗰個係咩嚟嘅。咁、那個 UFO 專家係八卦攞嚟睇，成餅帶咧就係講緊一家人咧幫個細路慶祝生日，一路係用一個 home video 影緊，一路影嘅過程見到 UFO， 見到外星人，而嗰套原裝正版嗰度咧，仲要係出現咗好多外星人佢屋企出現嘅畫面，之後就完咗，而係一個鐘頭嘅畫面，而係洛杉磯電視台咧係將呢個原裝正版係翻拍一 次，跟住而家京少大導演再拍多次， 係啦，京少大導演就原裝再將成個片係拍翻一次，就原裝正版咧喺我度。 点解你会咧？因为你就系、 是，因为我已经问咗啊，唔系，因为我已经问咗阿 Donald Ware 咧， 佢得 就将个饼带咧得咗俾我哋。 你又做翻版？ 唔系，咁嗰个系 home video 冇版权 嘅。咁你可唔可以做一个俾我咧？ 唔系，咁个问题就系、是、咧，其实呢饼带咧就一路咧喺嗰阵时，我哋知道有个原装正版，到今时今日咧。呢、這個香港只係得我同阿 Moon 睇過。 咁你唔好逃避住我哋。 我哋會唔會整一個試影會啊？ 我問你個問題，你會唔會得餅俾我啊？ 誒，有機會會播嘅。 係咪得餅俾我睇先？ 有機會播俾你睇啊！ 我依家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坐啊？ 今夜唔方便嘅。 俾個餅打我睇下先，因為上次曾見到外星人有啲手指係會射 laser 出嚟。 今次冇，不過今次見到外星人咧就近角度啲。 今次一定要送到。 我哋而家傾傾，盡量安排一個試影會俾大家。 但呢個試影會好驚喎。 我哋會盡量逼佢啦，各位。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the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yeah. No, no.